锵锵三人行，哎，终于把你们俩财经达人啊凑到一块儿了。哎，这个他们关于今天的话题给我找了这么厚的这个材料， 你看过吗？ 我翻了几页，我决定不看了，因为讲的是熔断。我说如果我看得懂的话，我一定要看看。但是我唯一能看明白的是一个段子，说是今天隔壁老王敲门的时候，小明已经在家了。然后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啊。对，20多年了，雷打不动的三点收视，今天变了。当券商分析师小明拖着疲惫的身躯提早回家的时候，一开门，老婆尴尬地说：“那啥，你别误会，老王只是过来借辣椒面。”就是说的，就是大家调侃的很多段子。哎，这是不是咱们又狼狈了一回？ 又狼狈。 就说这个熔断，4天之内几次熔断来着？ 4次。 4次熔断， 四次， 对， 就两天，就是就结束交易了。 2天4次熔断， 四次熔断。 好，先告诉我熔断是什么？ 熔断呢，就是一个股票大盘，比如说有一个指数，我们是300，沪深300，跌到5%的时候，就觉得跌过头了，你们不冷静，啊，停个15分钟，让你们冷静冷静。如果继续跌，再跌到7%的话，那今天就收了。今天这个市场不开了。 好，我听到的一点就是说，这是跟美国学的。美国有熔断机制，说这个道理就像是这个电流如果过强啊，这个保险丝就烧断，对吧？然后呢，就是说美国好像是有个7%什么什么指数， 7%-13% 跌了就然后就熔断。为什么美国行得通，中国就狼狈呢？ 中国的保险丝比较细啊，然后呢它的电压比较不稳，我这样解释可以吗？就是我们其实把熔断啊，其实你如果用生活中的东西来理解特别好理解。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小明回村去相亲了啊，然后相亲呢他找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啊他一开始觉得挺好，后来发现这女孩子这个他花了很多钱还给了彩礼，结果发现这女孩子还这个很不稳定，电压很不稳定，然后或者是还不一心一意跟小明过日子，这个时候这怎么办呢？你如果是一刀切断，事实上这就叫熔断。然后你 损失太大了。 哎，你如果说这个第二刀切断，你说永远也不来往了，那么我们其实是一天不来往，那是7%不准你交易了。今天不送彩礼，我冷静一下。今天本来要送小明，要送他一个小包的，我今天不送了，我冷静一下。今天都告诉自己不准送了。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熔断。那么熔断的话的，在国外都有的，它是一个蛮普遍的东西。 对， 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就很恐慌嘛，像羊群一样的，今天怕这个，明天怕那个，然后尤其是中国 A 股市场，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冷静一下吧，你看都跌停了，咱们指数也不要老是这样大跌，跌个7%-10%，你这个沪深300这是一个这个既能反映上海也能反映深圳的这样一个指数，咱把它挑出来，到5%的时候呢就警告你啊，我给你15分钟让你思考一下你到底该怎么办。然后15分钟不准交易了。然后如果开盘了之后你还不冷静，还想剁手，还想去买，还想送礼物，那怎么办呢？到了7%我告诉你我不准你交易了，我今天一天全部都不准交易。所以你讲的那个段子是有第二个段子的。在第二次这个全天熔断的时候，那是上午才开盘没多久，就15分钟就熔断了。熔断了之后，那个时候老王还没来取， 老王 还没来得及来呢，他就回家了。 哎，那么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了，这个这次有人还说是英明，就说是大家这么一骂呀。就是能把一个才实行了几天的一个熔断的这个规定，给取消了。这是英明吗？ 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就说咱们股市的暴跌是不是因为熔断？因为第一天的时候，然后有很多人骂，说你看你搞的这啥东西。但是我真浏览了一下历史背景啊，在熔断实施之前，我很少看到有人骂。也就是说，在这个制度实施之前，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会这样，这么尴尬。 对老王造成这么大的不便，谁也没想到，对吗？然后呢，然后那个完了之后，后知后觉者全跳出来了，说这个制度有多糟糕， 对 啊，说你们有多差劲儿啊，你怎么弄了这么个一个玩意儿啊？第二天交易15分钟，关市了，怎么能这样？然后讲，紧接着晚上那就决定说暂停了。我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文章，叫我说一个男人如果疲软的话，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安全套。那因为当时讲这大家讲这个东西 有时候也有关系， 是个安全套。说什么呢？说美国，人家那个没有涨停，没有跌停，人家没有结扎，啊，然后所以人家会带套。 嗯， 那我们结扎了以后还带套，我就说你不要跪安全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股票这个时候应不应该涨，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宏观经济，啊，应该说非常严峻，人民币贬值，就是一系列。你往那个基本面上去看的话，我看不到一条说支持股票往上涨的。但是你会看到那些分析师都在讲，哎，今年有牛市，而且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牛。当然中国的牛太多了，各种花色的，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出现股市跟他们不一样的情况的话，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熔断。然后完了之后，那熔断寿终正寝，享年7天以后，那么紧接着我就发了个微博，发了微博里边其中有一句话，我就说熔断暂停以后，暴跌不见得结束。那这两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中国股市如果它应该跌的话，那这个板子不应该打到熔断的头上。 哎， 而且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到底要不要搞熔断？ 我觉得这样，就说我倒觉得应该把涨停跌停给废了，因为那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东西。那每个股票跌到10%啊，不就停了，不能再跌了，涨个10%不能再涨了。事实上，你看最去年的股灾，去年那个股灾造成的踩踏，就是因为涨跌停造成的。如果说一下子一天跌个20%-30%，还就行了。我们一下子6天千股跌停，那挺吓人。为什么呢？有些人根本跑都跑不掉。但是熔断本身它是个市场化的东西，因为它反映一个大盘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沪深300如果说开始暴跌的话，那么假定它可能外边突发了什么情况，突发了什么让大家非常恐慌的信息，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易所可能应该出来。比如说暂停的这15分钟，不是我们交易所在喝茶，不是啥都不干，而是你应该告诉市场说现在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市场很正常，我们再开始交易吧，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交易所，你看我们整个就制度建设一般都是半拉子工程，以为搭个架子以后然后啥事儿都完了，把人家内在的那个精髓没学进去， 哦， 安抚市场。所以我讲，我说 是学了人家的形， 没 学人家的神。 人家停下来是要赶快检查有没有信息，没有披露啊，或者突然爆发一个什么情况导致市场如此恐慌，而不是说你静下来就完了。 那到他这么说，这大家一骂赶快取消，就不搞这个熔断了，这也是一种进退失据吗？ 这个确实是进退失据，绝不能人家一骂我就取消，我偏不取消。就是他现在其实这个市场，每个市场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美国啊，有了熔断之后，我们经常说中国这个一天把美国9年的事儿干了，人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出现了一例熔断，对不对？我们花了一天熔断，第一天新年第一天夸熔断了啊。 对， 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看这个美国市场多么多么好啊，中国市场多么多么糟糕。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生态，完全两个不同的市场。你想，我就这么说啊，你到美国去，你会发现大多数美国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民朋友，傻傻的脸蛋红扑扑的，他从来不操心什么我要投资什么的事情，把钱交给基金，让基金给我去打理，然后他就万事大吉了。他根本不担心有人去骗他，知道吗？也没有什么恐慌心理，他也不担心央行今天出一个政策他又惦记我的钱袋子，他没有这样的恐慌心理。这个就有点像当时这个欧洲人到那个，或者是这个东南亚那边的种群到澳大利亚那边去，然后那边的恐鸟，那边的那些鸟啊，有袋类的什么像这个动物之类的，大部分全灭绝。为什么？它完全没有恐慌心理，看着你很好奇，它就扑上来了，对不对？它就是美国的这个 投资者就相当于这样的一帮人，他也不直接进股市，他根本不恐慌，所以有一点点恐慌，除非真的熬不住了，2008年了，然后他恐慌一次，那个时候就不是股市的问题了，是全部都大跌。 咱们中国人民是惊弓之鸟啊， 对，中国就 弹一下弓弦，啪叽就掉下来了。 对，是的，中国都不用弹，就是说你只要。你只要就是做一个手势，说我要弹了啊，然后这时候小明树上三只鸟，然后我弹拉一个弓，几只鸟下来了，十只鸟下来了，大家都吓死了。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惊弓之鸟，它的恐慌是极端的，然后是非理性的。 隔壁老王都吓阳痿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刚才马老说的一个事儿啊，我这个不懂这个股市的人呢、啊，我倒是也从最近一些事儿里发现啊，哎，你看它东西都有一个停。 对， 都有一个停一下。你比如说前一阵儿这个万科，这个宝万弄不下去了哈，这万科停牌， 叫停， 叫停， 免债赔。 哎，对，这个机制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我们这个熔断当然跟他那个停不一样，那个是他还没想出招来，他利用这么一个合法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他在后边做工作，进行反击。 这是好的吗？或者说这是 这肯定好的， 有符合商业道德的吗？ 正常的。 比如说人家要收购你， 对， 你就光给我停牌。 我们现在是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还缺一个机制。比如说现在我们假定王石就是为了保自己，那么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啊，这个公司不属于他的，但是他现在居然有这么大的权利，不征求所有股东的意见就自己决定停就停了。当然现在停应该是好的，因为。现在这两天这么跌，对吗？ 对， 人家停着就不跌，最起码来讲的话。但是我们讲，那么在美国，它有一个机制，就是如果说你要这么干的话，股东可以诉讼你、起诉你。他认为侵害了我的权利的话，他就会律师就直接找股东，比如说找10个人、10个股东，我来代表你向王石发起诉讼，那内部人控制这个、 哎， 那么这个也就形成一个制衡了，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不敢这么轻易的干，否则的话你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所以 我们没这个机制、哎、 而且我觉得真是有个代价。这次我还看到、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退失据，甭管你这个熔断在中国搞得对还是不对、你就几天之后荒基就取消了， 对， 几万亿的钱打了水漂、好，这个代价有人付吗？有人负责？比如说某种程度上损失的苦主，他可以找谁去讨债吗？ 他可以去状告证监会。我估计你赢不了，也没有一个法院会接这样的案子。 对，而且是交易所。 对， 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为什么叫？就是这么多年，你看所有的我们这个市场，让我最绝望，让我觉得最看不起的在什么地方？20年来，这个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看，跌还救。就继续往下跌，跌继续往进杀。所有的游戏，我们老讲说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我们跌倒20多年了还在继续跌，而且这个游戏玩得越来越没有技术含量。你比如说经济这么糟糕，我们正常来讲的话，你不应该对资本市场有太大的期望，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认为不应该跌，那么你跌的话我一定会骂死你，对吧？我一定想方设法，然后就绑架国家，你看，哎，不断的出救市政策。大家看一下，资本市场20多年以来，哪一次救成功过？当国家要救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非常棒，需要救吗？对吗？当要救的时候，我给很多股民讲，我说那个火灾如果发生之后啊，你能从火里边捡多少东西，捡多少，赶快跑。结果过了之后，你看前一段时间股市不是又上去了吗？又一帮人跑过来骂我，我听了你的，我跑掉了，你看现在涨的，这两天又跑过来感谢我，哎，我骂错你了，就全。但是我是一个个人无所谓，证监会、国家，作为一个监管层，作为对这个市场的维护稳定者，你听到夸以后你就飘飘然，听到骂以后你立即采取一些非市场的举措，这个市场怎么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中国股市到了20多年以后，你仍然发现它仍然涨了这么高，它没涨大，而且它没脑。 它千股跌停的时候它不就行吗？ 千股跌停为什么该跌？因为 估值不应该那么高，对吧？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情况跟前边我们的疯狂有关系。人民日报讲4000点是起点，改革牛市城里的对杠杆不闻不问。那个时候我想叶老师肯定看到那里边杠杆的因素起了很大作用，所有的人都很疯狂到银行里边去贷款。我周围有很多人把房子抵了，说要改变命运。当时我记得我有一个做基金的朋友，就当时很好心的给我讲，说老马你一定要参与本轮牛市，啊，如果你不参与，你的人生命运会发生剧烈的改变。我还是扛住了，啊，就在自己的那个小范围里就小玩儿。我没大参与，我的人生命运没发生改变，但是我周围很多参与的命运去年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这挺吓人，这赌长不大。所以我今天我发了个文章，我就说这个中国股市本质上真是一个很反制的游戏，很弱智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制定者、游戏的参与者、旁边这个助威的、呐喊的都没脑子，20年里这个游戏玩的越来越没技术含量。 这 要让你去你能行吗？ 我去的话我想是这样的，最起码来讲的话，你比如说这个以前人犯过的错误，我们尽可能的可能少犯， 所 以这叫进步。 所以根据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你的这个感慨啊，让我怀疑有一种可能，就是所谓小说里经常说的，就是说啊，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愚蠢，人的智力也许都差不多，估计啊是在某种机制上讲，不管把谁放到那个位置上， 对， 你可能最终，你看中国历史就无数次证明，说在他们皇帝怎么这么傻呀，他为什么这么傻，但是后来发现也许谁放在那个机制里面最后出来的也是这么一个结果。 我觉得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是。我那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啊，你像这个去年那个要拉抬股市然后拯救经济，对不对啊？然后当你拉抬股市，你一定是高杠杆，然后很多资金就进去了。我如果我经常把自己放在我，如果我当然不会成为肖钢，但我如果是在肖钢的位置上，有那么多连嗑瓜子儿的我都得罪不起，然后一个企业就是一部长副部长，然后他太太在那儿炒股，这个时候我能干什么？我能干的就是抓住这个人家让我做的，我做之外我其他的我当作看不到，这对我来说是最理性的选择。我不是蠢，我就当作看不到。你让我去杠杆好，这个你让我去我去啊，我就是知道去杠杆会这样子，我也不管不问。然后包括现在啊也是这样子的，你看看啊，我看了最近的几天，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了。现在以前说是熔断，所以股市下跌了。 对，现在 然后说是这个，说是人民币汇率下行，股市下跌了。昨天人民币汇率是上升的，啊，然后没有任何理由。就一点，你会发现，就是1月4号开盘第一天，你就会发现有人砸盘。这个时候啊，一个是监管层，然后一个是掌握很多很多资源的这么一个做交易的人，我开盘我就砸盘，我就砸给你看，你能拿我怎么样？你来抓我呀。今天这两天有个笑话，说有一个人这个在去年在古巴里边说赶紧清空，对不对？被罚了15万，对不对？那我现在我就在市场上交易，我开盘大家全都惊弓之鸟，我只要装装样子，我只要个30亿或者50亿，咔嚓一下下来了。那这个时候你来抓我呀，你敢吗？ 怎么不敢呢？ 你凭什么抓我？我抛盘，你凭什么来抓我？而且我如果掌握这样大量的资源，能够影响股市的，你敢吗？ 我们真还这么干。你看去年的时候，就你必须承诺不卖。这个不卖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卖股票就是买卖流动性它起来的，不能卖，对吧？这个你必须做承诺，而且承诺的那些还挺高大上。 最近这几天不也是让什么高管要承诺吗？ 后来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那些承诺的偷偷在减持，而且偷偷减持以后对他们的惩罚也是非常低。 就这个市场最终最大的症结在哪里？这个那些承诺都很廉价，而且呢，承诺这个不遵守承诺的后果都很轻微。 对， 这个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如此。你好像在所有的人都在讲童话，但童话就是骗人的。那他后边干的事都是成年人在那儿干的那种很赤裸裸的那种事，就是副总指挥被抓了，就是总指挥也被抓了。 嗯， 你让股民怎么想？ 所以说，咱们这个实话是贬值最低的， 对， 实话是最低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看叶檀还写篇文章，熔断威力不亚于朝核。 对， 怎么这么危言耸听？ 这不是危言耸听，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这样子。你想想看啊，如果继续跌，它熔断还在的话，因为大家都是惊弓之鸟，所以只要跌3%，就直奔7%。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然后跌了7%之后，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下跌。下跌了之后，大家用已经不是股市的问题了。如果是大家用这个股权去抵押的，那就影响到基金，影响到银行，影响到其他的金融机构。如果是跌到2800、2700，也别玩了，也别做什么，都不是股票的问题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吧，基本上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当时熔断取消，我想他们也未必愿意，因为是鸟都傻了，知道吗？全都直接躺在地上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去管那个指数，对吧？你这个证监会为什么以指数作为你整天的工作？你要整天盯着盘，像散户一样，你为什么不去搞真的把这个市场真的变成一个让大家有信心的市场？大家为什么没信心？就是你被绑架了。那香港被绑架了，香港必须盯着，不能跌破3000，因为香港当年讲了4500，4500以下是你不能那个减持的。那么他定了一个叫政策底了。我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干这种事？我一直讲，我说我们20多年来干的事就是不断的保指数，指数没有保住。所以我这一次我觉得啊，我们能不能做个宣布，国家以后不再救市， 以后马光远来管， 不是谁也别管了，不再救市，你就安心做制度建设，最后夯实这个制度。你包括现在大家还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注册制恐怕更承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围绕注册制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美国人家有集团诉讼啊，律师整天靠这个赚钱，谁敢胡作非为，我立即扑上，你给我赚钱的机会我们没有。股民告一个操纵市场的都法院都不受理。再比如说刚才那个叶老师讲了，说这个证监会那么一点人根本盯不住那点事。那如果说你不让人民群众来监督人民群众的话，所以我最相信股市要好起来还得靠我们朝阳群众。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啊，这个熔断啊，我们来看一下，瞧，这就是，哗，哎，我怎么觉得这跟心电图似的？这家伙脉搏一直下去了， 就是停了， 哎，停了， 心跳停滞， 心跳停滞。 这是1月4号那一天， 1月4号熔断啊，我最喜欢看这个表情。 这好像在医院里边干的，是吧？ 对 ， 你瞧，熔断 这儿了， 这照片挺有表现力。哎，你说我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还大批群众纷纷还在搞这个股票呢？ 那当然，因为总有赚钱的时候，你当火热的时候，真的你要扛得住很难的。所以你看我那个股市一热的时候，关于那个禅师的段子就会特别多啊，这个禅师怎么禅师都炒股被套了，就合着就这样的段子特别多。为什么说中国股民的记忆力是最小的？那股灾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痛不欲生，但是一旦过去，一旦听到隔壁老王赚钱，所有的人记忆，我们以前讲说记忆只有7秒，所有的周围的所有的人忘记了过去的伤与痛。这当然也是股市的魅力。我觉得股市最大的魅力就是什么？就是如此。但我们这个股市真的太让人， 我们这个一个 太可怕了。 这中国股市将来写个对联就可以叫什么？不，上联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下联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哦，我是觉得是被迫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是你不进股市，你不进，为什么说他非要救股市，非要救楼市？很简单，就是并不是他想救，而是确实被绑架了。也就是说，你不救， 就是那死的不光是他，你也死了，就是他被绑架在一起了。股市 你要说真法，那这不就你了，就这么样了， 那 你还得死，还就得死。 但是不是 中国股民素质可高了？ 不，此前的关键问题是他现在的股权这一块的抵押太多了，在银行里面，这个很可怕，就是跟房地产一样，就他如果宝钢那么多抵押进去， 这个游戏它就不是一个 对，就不是正常游戏了。